我国新近推出各种宣传画，积极鼓舞和推动朝鲜人民分歧投入斗争，努力贯彻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新年贺词中所提出的任务。宣传画上印有坚决贯彻新年贺词所提出的战斗任务等字样，通过各阶层劳动群众再次分歧投入新年的行军路，力争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形象，号召全国军民坚持高举自强力第一主义旗帜，一心团结起来，大力展开今年的全民总突击战。宣传画以自立自强的伟大动力促进社会主义的胜利前进，直观地反映了自立自强的威力就是科学技术的威力，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单位重视科技并坚持科技先行，就有完成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的捷径。